Hello， 咁多位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08啊，今日系1月20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67%。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今日即刻请嚟嘉宾啊，同我哋咧讲讲股市嘅情况先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庆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啊 ，Kenny， 睇到琴日咧港股咧可以话气势如虹啊吓，咁啊个别一啲股份系啊好夸张啊，琴日我同你临尾收线嘅时候话，哇唔知港交所有冇机会挑战500蚊咧，咁啊直情高见525蚊啊，虽然收市又回翻啲501啦吓，晋身咧报章好笑啊，啡底股啊，嗱红底。股就系过100蚊啦，过咗500蚊就系啡底股咁样吓，唔知朝头早大家会饮杯斋啡咁样啊，咁啊有啡底股啊掂啦咁样，咁啊多谢蓝筹咧都连翻破顶啊，安踏体育咧啊去咗历史嘅新高啊吓，143蚊，其实呢啲股份都好夸张下噶啦，咁啊有冇机会拆细咧？咁啊而大市方面又点去分析咧？今日市况交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讲下啦，唔该。 好啊，好似琴日都系咁讲啦。其实个大市方面咧，依一排都继续系留意翻呢个系即系流动性嘅增加。咁流动性最主要咧，即系继续喺个北水啊。你睇翻呢排咧，就系嗰个北水净流入方面咧，都系持续一个系高嘅水平嚟嘅。咁同埋暂时睇，即系似乎就未有呢个系即系停止嘅迹象喺度啦。咁我谂最主要都系留意翻，就系好似之前讲啦，就系第一嗰个系年金嗰度。嗰、那個可以准許投資港股方面咧，都可以帶嚟一個幾持續性嘅資金流入啦。同埋第二，我諗就始終都係一個策略定，就話希望港股方面咧嗰、那個係市值要進一步係增大咧，先至可以吸納到咧就未來好多呢啲係科技巨企啊，或者係中概股回歸啊，或者甚至乎嚟緊喺內地上市嘅公司嚟香港，咁都係要一個好大嘅市值先可以咯。咁再加埋你外圍方面咧，就呢、這個即係、就是、拜登就即將呢個係即係就職㗎啦嘛，咁就大家都會憧憬咧，就會好快推出一啲係幾萬億美金嘅刺激經濟方案啦，咁又係嗰個貨幣嗰個基礎方面咧，有個機會係進一步增加啦。 另外咧 ，Kenny， 我想問一問嗰只藍月亮啊，因為嗱之前咧曾經我見佢都升過上去19蚊噶，咁啊以為佢會唔會繼續升噶？咁啊大家都話18、20都可望噶啦，突然之間咧就17蚊咗幾日，即係好似停滯不前，其他個個都升，咁其實而家應該點樣部署咧？ 講下呢啲半身股類嘅股份，因為即係之前可能有幾隻都回翻落嚟，包括我哋之前。尤其是上年讲得最多，譬如农夫山泉啊，咁都有啲回调迹象啦。咁系咪睇到资金嘅流向都喺啲半身股嗰度抽翻嚟买一啲叫做传统啲嘅蓝筹股咧？ 依、这個都會有咁嘅跡象嘅，你睇到其實因為個市實在太勁啊嘛，咁尤其是就嗰、那個氣氛就係好啦。咁通常咧就個市如果大家即係樓市都係啊，個市比較靜嗰時嘅話咧，大家可能就會玩下半身股嘅，因為咧冇乜蟹貨啊嘛，即係佢上歷史短啊嘛，咁嗰個貨源上面嘅話咧都係比較即係缺啊嘛，咁所以比較容易炒啲嘅。但係當你個資金流入嘅情況充裕啊，同埋個氣氛好嗰時嘅話咧。啲資金就可以去買翻一啲係大價類股份啦，同埋喺即係市場已經係上咗一段時間嘅股份嘅，咁所以變咗有一個係資金嘅即係轉動嘅情況出現都唔出奇。但我覺得呢啲股咧就始終被藍月亮又好啦，龍哥山泉水都好啦，呢啲都係一啲比較有品牌嘅內需股份啊嘛。咁其實當佢整固完一輪之後嘅話咧，其實都唔排除又會再谷上去，因為始終咧而家大嘅主題方面咧都係。 買緊，譬如好似頭先你睇到安踏嗰啲，都係買緊品牌性啊、內需性嘅股份啊嘛。咁所以呢啲股份咧都係啱個種嘅類別咯。 嗯，咁啊回應翻 Candy 啦，即係講開只安踏體育啊，2020啦，咁啊143蚊，即係講緊一手14萬嘅嚇。如果你有三四手咁樣啊，可以賣曬佢愛嚟做首期啊，買樓咁樣。咁啊有冇一個市場傳出就喂安踏有機會都會拆細少少，因為其實個能夠散户嘅參與度都唔係算好多啦，除非你實力雄厚啦，係咪先？咁有冇啲咁嘅想法，同埋即係作為一隻體育用品股啦？咁當然今時今日大家睇安踏就好似 Candy 咁樣講啊，一個品牌股或者係一隻咧叫做國際知名嘅時裝品牌股添啊，直情咁樣睇啊嚇。咁點睇咧呢只股份？ 嗱，如果你講到拆細咧，就即係100蚊樓上又未必咁快會係個股價拆細，不過咧。有機會一股咧，呢個都係有機會咧，就可能個手數拆細先咯，即係喺個入場費方面咧，就係降低，因為頭先有入場費都降咗10多萬噶嘛，咁所以變咗一般投資者參與度咧，可能就會係即係減少咗。但係如果你將個 lock size 咧就降低咗之後嘅話咧，就可以入場費平啲。咁但係你見好似騰訊咧，之前都係嘅，即係去到咧都係銀碼比較大咧，呢啲會拆股，最初都係拆咗手數先咯。咁我諗就同埋而家即係好似頭先講啦，就我哋之前都講好多次，就係話而家。啲投資者方面咧，內地呢啲內需股咧，係要追求一個品牌價值啊嘛。品牌價值咧，呢樣嘢就比較抽象咧。如果你話，純粹我都係睇翻咧嗰個係銷售嘅，咁你就最多睇今年或者整曬籠俾你睇出年後年嗰個增長嘅啫。咁你個 valuation 就未必會太高咯。咁但係你而家睇緊嗰啲係安踏啊、李寧啊，甚至無呢個係嗰啲乳品股飛鶴啊呢啲咧，其實嗰啲估值都係好高啊。咁點解咧？因為大家除咗睇個銷售之外咧，佢品牌自身都有個價值喺度嘛，咁呢個咧就可以想像空間多好多咯。 係啊，頭先話有啲股份冇蟹貨啊，可以升得快啲；有啲唔係冇蟹貨，可能冇街貨添，因為升得太快，你散户根本入唔切啊，亦都追唔切咁樣啦。即係頭先 Candy 提一啲股份都有一個咁嘅跡象、咁嘅情況啦。咁啊， 而家好多股份咧都係一個新高位嚟，即係你指數當然唔係新高啦嚇，即係微到啦。但係咧，你睇翻好多股份啊，啲情況都係新高嚟嘅，咁就會係都係反映咗頭先你講嗰樣嘢咧。其實上邊都係冇蟹貨噶啦，咁變咗啲基金一湧上去嘅話咧，你嗰個動力就會更加強，因為冇人阻你啊嘛。 嗯，咁中港股市都持續暢旺啦。記得 Kitty 記唔記得上個禮拜我哋同 Candy 講都有講嗰啲券商股啦咁樣啊，其中提到一隻中金， 中金啊嘛， 哇，中金都破頂喎，8.67% 啊，升咗。咁啊 ，Candy 都有特別去提及啦。咁啊，唔知即係啲聽眾朋友有冇部署下咁樣？但係呢個券商股嘅板塊咧，究竟會唔會前景都繼續睇好啲咧？ 嗱，中常指望嘅話咧，咁啊當然就除咗港交所受惠之外咧，大家都會睇翻啲券商嘅股份啦，因為個佣金收入就會增加啦，跟住譬如佢做孖展嘅個利息收入都會增加啦。譬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提到嘅中金，咁中金就主要係投行業務為主啊嘛，咁就多啲巨無霸上市嘅話咧，咁當然佢哋嗰個佣金收入即係個保證費用收入都會上升啦。咁你其實中金咧就基本上咧就所有啲大嘢都有佢份噶啦，即係除咗幾間美資行之外咧，如果中資行嘅話咧，就通常個承銷權一定有佢份嘅，或者做保證人嘅。咁嚟緊當然個焦點就睇快手啦，快手又講緊係幾百億嘅嘛，集資要咁額咁，所以變咗個 IPO 市場咧都好活躍嘅。咁呢啲股份一定係會受惠咯。咁但係就不過就如果純粹以 brokerage 咧用金收入為主嗰啲嘅話咧。佢可能短時間炒嘅情況咧會爆炸力強嘅，但係咧就未必好似港交所啲咁持久性咁樣上升嘅。咁另一個另類大家都可以，都唔係另類嘅，大家都可能都會熟悉嘅，就係惠理啦，惠理亦 呢個 都係受惠惠基金啊，都係會受惠翻咧，就個股市好嘅，因為通常咧個股市好又會炒佢啦，因為點解咧？佢個表現費就會增加嘛，同埋力都係管理費又都會上升啊嘛。 系啊，咁啊，可能即系借山年头，每年都会贴啲强势股啊，咁啊，第一个基金组合嗰度有冇当中都会包含啦，咁啊，散户股民都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Candy， 我哋下个星期经过，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崔杰彤，如果用一味送菜形容神光第一线，有乜嘢选择啊？ 我会揀代表包罗万有嘅盘菜，因为我哋五个主持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当我哋融合埋一齐嘅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起到神奇嘅化学作用。 最紧要系盘菜同神光一样，都俾到人一种暖粒粒嘅感觉啊嘛！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8:18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系早晨啊，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啊，崔杰彤。 有咩提供啊？ 诶，朝头早好多人咧就中意跑下步噶，咁跑步可以令到大家咧朝头早嘅时候就已经醒一醒。我住喺屋企呢度附近咧，即系就算有阵时，即系以前好翻六点咁，我都期望快啲翻六点啦，因为又可以见到一班咧。5:00到咧，就已經喺我屋企附近跑緊步嗰啲嘅，叫做跑友啊。 嗯， 佢哋好犀利嘅，每一日咧都係從不間斷咁樣喺度跑步嘅。 喂，你睇咧，你夜晚嘅人跑步多定還是朝早嘅人跑步多嘅？ 咁我睇啊，梗係朝頭早啦。因為夜晚我少出門， 因為夜晚佢都冇出街。 即係有陣時咧，我朝早翻工就見到一批啦。咁我夜晚翻屋企放工嘅時候咧，即係大約係7-8嘅時候咧，又有另一批又係跑緊步噶嘛。即係有啲人喜歡係。入夜之後跑， 是我都會入夜跑，早唔到就太早了真 係。如果在我屋企附近咧，其實仲有一批咧，幾多時候會跑步的朋友就是日落。有一批人咧就好中意跑步嘅，因為喺我屋企附近跑一路跑咧，順便可以睇埋個日落。咁我懷疑佢哋就覺得咁樣個感覺咧就會舒服，又掂到個太陽咧。你跑到個人熱熱地嘅時候，就算個太陽落咗山咧，又唔使驚凍啊嘛，係咪先？係啦，好啦。咁如果你話跑步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會見到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就係隻耳仔插住個 headphone 嘅。咁啊，梗係聽歌啦，或者咧就聽電台啦，係咪先最好噶啦？因為你隻眼可以望住前邊啊嘛。咁但係原來專家分析咧，喂，聽歌的而且確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嗰個跑步個效能咧，如果聽得好嘅話咧，可以提高10% 嘅。 咩叫聽得好啊？ 嗱，即係點樣為之聽得好咧？咁啊，即係話啦，你揀嘅歌係啱啦。你揀嘅速度係啱啦，咁令到你個人咧可以好自然咁跑嘅，因為有啲歌咧，有啲人就揀錯咗，佢哋就揀嗰啲太快嗰啲歌，一蹦蹦蹦蹦蹦好快，你隻腳根本都冇咁快，其實你做唔到同音樂歌嘅同步咧，你個人亂咗節奏咧，就會開始猛，同埋發覺個人用多咗啲多餘嘅力咧，身體就會攰得快啲嘅，係啦，就係呢個問題喺度。咁佢話如果你揾歌揾得啱，你個人個節奏同啲音樂係同步嘅話咧，即係你個人嗰個 flow 越跑咧就越順咧，你唔會好停得到嘅。 係， 跟住咧就個人嘅節奏好嘅時候，你個肌肉咧嗰個力量仲可以提高多10%，即係又慳力慳到10% 啦。 即係我唔可以聽，我唔可以聽 rap 喎。 点解？ 有时 rap 咧系即系 off 地 beat 噶嘛，即系100-200突然之间嗰啲咁样，咁我咪跟唔到，即系冇节奏可以跟咯。因为跑步系一个好规律性嘅动作嚟噶嘛。 系 吓，但系 rap 嗰啲咧，如果你听 rap 得叻嗰啲人啊，佢哋梗系会揾到个节奏啦。佢停其实佢都系有个拍子喺度噶嘛，系咪先？咁嗱，啲专家就话到啦，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嗱，因人而异嘅。有啲人可能佢偏向跑慢嘅。咁咪就要揾翻啲咧啊！我今日就最好就自己做一個 song list， 咁就揾一啲慢嘅歌，佢就伴住自己。如果你想咧係練一啲譬如係爆炸性嘅速度嘅嗰啲跑步嘅方法嘅，你就揾翻一啲快少少嘅，做咗一個咧就係、是、你同音樂盡量可以同步嘅節奏。因為佢話如果你揾到啲歌曲係個節奏係一樣嘅話咧，你個人唔單止跑步嘅時候會好啊，而且連你個心情。都會轉好，咁你個腦袋咧就會記得，我跑步嘅時候咧就會等於好開心，於是乎咧就會增加你跑步嗰個意欲，同埋每一次都可以拉長咗你跑步嗰個時間，即係越跑越好咯。 呢、這個我都同意，係啊，因為我自己咧就會揀啲輕快啲嘅，就未至於係馴得好勁嗰啲。因為 咩肚咁樣？ 係啦，因為如果節奏太快咧，一開波你嗰個 engine 未 run 順嘅時候，你跟唔到咧，係會有啲猛震嘅，或者你真係會逞強，因為你唔知好自然就係你聽到個音樂咧，你就好想即跟住個 beat 噶嘛。當大家兩個唔同步嘅時候咧。你就好不知所措嘅，所以我多数一开头至到中段咧，都系拣啲轻快啲，即系自己可以驾驭到佢嘅。咁去到差唔多，譬如你跑比赛嘅时候要冲线啦，咁就梗系再教翻一啲再劲啲嘅歌，就爆埋佢啦。 跑步啫，好似做 DJ 咁样， 都要讲个 flow 噶，有个 music flow。 即系咪咁啊？我终于明白点解我跑唔到步啊？ 点解咧？ 我一嚟咧就听分手总要在雨天啊，跟住最爱的你啊，即系嗰啲咁样咧，即系慢到无泪，跟住听一听仲要喊嗰啲咁样。都唔使旨意跑啊！ 有冇啲开心少少或者快少少噶？ 有边只啊？ 而家听晨光第一线咯。 嗰首主题曲 不停 loop 啦，系啊，你又可以拣陈明喜版本，又可以拣阿冯允谦版本，系啦，或者真系 OK 喎，呢啲真系轻快， 得唔得啊？ 可以试一试佢。好啊，唔该晒小白， 唔该晒。 八点二十三分啊，咁啊，睇下今个早上大家会唔会真系抽到少少时间去做啲运动啦、跑步又好，或者即系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做一啲 陪你跑步、啊， 系啦，舒展嘅运动又好，咁啊，总之喐下咧都对身体都系好嘅、嗯。室外气温咧今日17度啊，而家咁啊相对咧就暖翻少少啦，相对湿度66%。咁今日咧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去到20度嘅，不过要留意嘅咧就系晚上嘅时候会有一两阵微雨。今日系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我一定会以屋企行先，放心啦，唔使担心我。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讲过：有益于身而有害于家的事情，我不干。有益于家而有害于国的事情，我不干。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最紧要你哋过得好。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噃。嗱，疫情又反复啦，各行各业咧都会受到影响，而展览当然亦都唔例外啦。不过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咗香港贸发局数码业务部嘅 Nanny 咧，就同大家讲下新嘅一年会有啲乜嘢部署，去帮中小企继续揾新客户、接新订单噶噃。早晨 ，Nanny。 早晨啊，思芬，早晨啊，咁多位，咁样咧，我先祝愿大家喺2021年事事顺利，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过嘅。其实咧，贸发局咧今年咧就都做咗好多嘢嘅，就目标希望可以提供最贴地、最啱用嘅服务俾港商，咁等大家可以掌握新常态、新商机。咁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高 digital 啦。咁我哋咧除咗会用网上嘅形式去举行国际采购会呢一个商贸展览之外咧，都鼓励港商多啲用网上平台做宣传，突破海外买家飞唔到嚟香港嘅限制嘅。 嗱，其实咧贸发局啊，旧年年底咧就推出咗升级版嘅贸发网采购平台啊，吓咁啊，用 AI 人工智能等等嘅科技咧去提升配对效率嘅噃，亦都加入咗网上嘅小额交易服务啦。咁唔知嚟紧会有啲咩新嘅搞作咁咧？ 系啊，冇错啊。咁其实升级之后咧，贸发网采购嘅平台嘅浏览人次同埋个采购查询量咧都多咗好多嘅。咁喺落单啊、俾钱同埋产品顾问方面咧，亦都顺畅咗。咁供应商咧同埋买家亦都可以更加容易去揾到啱佢哋嘅生意伙伴同埋商品嘅。咁今年咧，我哋亦都会乘胜追击啦。咁每季咧会有更加唔同嘅主题去推广我哋嘅产品。咁希望帮港商咧可以接触到更加多嘅全球买家嘅。咁我哋第一季咧，我哋就用一个主题叫做乐享生活 ，everything for home 呢个作为第一季嘅主题，咁啊喺里边咧，我哋就因为而家大家都讲紧宅经济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喺屋企里边啦，咁同时间亦都衍生咗好多其他产品，譬如好似一啲电脑啊、电脑配件啊、健体产品、电玩游戏或者系厨具、餐具咁，咁我哋都喺呢个主题里边咧去推广呢啲产品俾全球嘅买家嘅。咁第一季之后咧，咁我哋其他季度咧都有其他主题啦，就包括咗有户外生活。时尚品味同埋一个我哋第四季叫做 Time for Fun 啊，希望到时咧真系可以轻松玩一下 啊。咁其实咧喺疫情之下啦，港商嘅资源咧都可能非常之有限啊。其实有啲乜嘢系可以帮到港商咧？ 其实政府咧都已经扩大咗 EMF， 即系中小企市场推广基金嘅资助范围嘅。咁港商咧可以善用资源，咁啊充分利用网上网下嘅平台，接触新买家就开拓新市场。例如啦，其实你哋可以买贸发网采购嘅推广点数，喺特定时间咧喺我哋嘅网上边咧去重点推广你嘅公司或者一啲特色产品。咁其实有啲其他嘅供应商咧都用过相同嘅服务，咁就可以喺贸发网采购嘅平台里边咧得到有大概25倍嘅曝光率， 而他们的采购查询量都增加了5倍的。 咦，咁效果唔错噃。咁如果一啲嘅中小企啦，佢哋唔识点样做网上推广，咁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咧？ 其实我哋准备咗好多数码片段咧，就帮新手去熟习呢个嘅玩法嘅。咁由点样喺一个公司页面上载产品图片开始啦，至到同买家对话啊、收集呢个数据分析等等都有嘅。首先就打好个底，咁样咧，厂商咧可以嚟我哋嘅数码学堂，免费上一啲嘅培训课程，学下点样去做好数码营销。電子商貿、產品網上網下做生意等等嘅知識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嚟緊仲有10多場嘅工作坊啦，咁亦都請咗一啲專業嘅導師，透過網上平台用小班教學嘅形式咧，幫中小企去數碼轉型嘅。咁課程內容咧就非常之實用嘅，就包括咗產品攝影入門啦、社交媒體推廣、電郵推廣範例、網頁數據分析、電子商貿法規同埋稅務等等嘅。咁所以咧，港商其實係唔使驚嘅，其實有咁多支援咧，就由唔識學到識，最緊要就行咗第一步，邊學邊做，總會咧摸索到一條啱自己嘅路嘅。不過咧喺度都提提大家啦，其實如果大家喺3月31日之前成為貿發網採購平台嘅供應商咧，我哋仲會免費送出10個網上推廣點數嘅。咁呢啲點數咧就可以令到你喺我哋貿發網採購嘅網站裏面嘅唔同版面連續3日有更加好嘅曝光率，咁令到港商咧有更加多嘅機會可以接到訂單嘅。而我哋咧亦都為參加咗計劃嘅公司咧提供咗幫你哋去執下你哋啲相同埋收定你哋嘅服務，咁總共可以有10個產品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咁而產品個相質靚啲、吸引啲咧，亦都可以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買家覺得興趣，咁進行呢個採購嘅。咁大家咧就記住把握時間開拓網上商機啦。 真係好有用嘅一啲資訊啊！今日再次唔該曬你 ，Lenny，thank you。 好，唔該曬。 大家如果有任何查詢，可以致電貿發局熱線電話號碼183-0668，或者瀏覽蘇成德 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昨晚7起巡查尖沙咀一带的餐饮处所，发现河内道3至4号一间餐厅仍然未停止售卖或供应供在处所内进食或饮用的食物或饮品。餐厅内一名60岁男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被捕，正被扣留调查。餐厅内32名顾客年龄介乎25至63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警方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将在当地星期3宣誓就职，他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同后任副总统贺锦丽一同到林肯纪念堂出席纪念新型肺炎死者的仪式。美国累积有超过40万人死于疫情，拜登发表简短讲话，表示国家必须铭记失去的所有人并治疗伤痛。拜登晚上将在国宾馆布莱尔宫过夜，当地星期3朝早会同4名国会领袖到华盛顿一间教堂参加弥撒，然后出席就职礼。他星期2离开特拉华州的时候发表告别感言，感谢民众支持，又说会将特拉华州铭记在心。美国下任财长提名人选耶伦说，即将上场的拜登政府会运用所有可行工具应对中国不公平和非法的行为。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确认听证提名听证会上，耶伦说中国一直采取一系列政策，包括非法补贴、产品倾销、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对美国商品设置壁垒，削弱美国经济，拜登政府准备使用全套工具解决这些问题。耶伦认同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强调美国同盟国合作应对挑战亦都很重要。耶伦又说气候变化对美国经济构成现存威胁，他将会在财政部任命高级官员监督这个问题。美国指控中国压迫新疆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前一日发表声明说，经过审慎研究获得的事实之后，指中国共产党自2017年3月以来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穆斯林群众群组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咏琪， 我系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 我系 GLAM 张智霖，我都系 Kitty 嘅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阿 J 冯允谦，早晨啊 J。 Hello， 早晨早晨。 踏入咗新嘅一年咧，咁我都好开心嘅，因为咧见到即系派成绩表嘅时候咧，阿 J 咧都得到好好嘅成绩啊，咁啊恭喜你先啦喺度。 Thank you。 咁除咗恭喜阿 J 啦，今年嘅成绩表咁靓之外咧，亦都要恭喜阿 J 咧，就系又出咗一只实体碟啦，即系大家都可能会知道喺呢个时势仲出到实体碟咧，每一次咧都系好感恩嘅需要。 系好难噶，即系我觉得即系今年我哋唔系净系出咗一只，出咗两只碟。 嗯， 我哋第一只就系 D 台啦，咁啱啱最近十月嘅18号就出咗 Awaken， 系 咁即系。估唔到系一年可以出两只嘅 baby， 我觉得系同埋两只都系咁高质素咧，其实系好难得嘅，所以越多只好多人。 嗱，今次 Awaken 呢只碟咧，大家一攞到啲碟嚟听嘅时候咧，佢哋都赞话啊，非常之有惊喜嘅咁样。咁我哋可以拆解一下呢只碟啦。咁首先当中都有几首冠军歌啦，有呢、這个地球来的人啦，有开始倒数啦，咁其实都出得好啱时候，就系因为。即正正是因为疫症啦，即大家可能对于整个本身的生活态度啊，都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啊。咁你的几首歌加埋 A New Day 咧，亦都是令到大家喺呢个时候听就会觉得有翻一些正能量，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咁样。 其实是的，即今年因为我哋遇到即全世界有好多嘢发生，咁我哋遇到很多困难。咁我希望可以 spread 多啲 positivity， 希望大家聽到即係一隻碟，即係可以覺醒或者去反省一下自己嘅生活模式啊，或者自己入面人生咁樣係最緊要。即係因為我自己依一年啲時間其實多咗喺屋企嘅，咁我多啲時間去 reflect 其實入面人生有咩係好緊要。我就發覺其實我時間上啊，或者我哋要珍惜時間，要珍惜我哋而家住嘅地方，要珍惜我哋身邊嘅人，要珍惜我哋而家有嘅嘢。 嗯， 因為其實即係呢啲嘢未必係永遠一世都會有喺度啊嘛。咁所以我哋要更加去 treasure 我哋而家有嘅嘢。 以前嘅馮允謙，你有浪費過時間咩？ 有啊，我成日都浪費時間 嘅。 真係，我成日覺得24個鐘頭係唔夠用嘅。我唔知點解咧，係可能我係一起身刷個牙咁就跑下步。吃个早餐，咁可能做下少少音乐，咁发即系我就会望个钟头咯。哇，已经五点咯， 系， 哎呀，五点又点算咧？系咪要食饭咧？食完饭咧又睇一阵电视，咁又一日过咗就冇咗。咁所以我觉得系要好好去利用自己时间咯。譬如我而家我系我希望每一日，我系 even 我花少少时间，可能两分钟、五分钟啦，都好。其实我需要系打俾屋企人啊，同佢哋倾偈。即係起碼 keep in touch 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嗰陣時我翻嚟香港參加比賽做嘢出歌，其實我自己好 focus 我自己工，反而對屋企人嗰個時間其實忽略咗好多時間俾佢哋。 嗯嗯，係啊，哦，即係呢個真係有一個好實質嘅改變嘅喺你嘅生活上。 係㗎，所以我媽同我爸佢哋都會即係每一日打俾佢哋，佢哋都會覺得我好煩，因為我唔想係呢個改變係淨係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咁就又再變翻啲 old habit。 嗯， 我唔想係咁樣咯。我覺得人係要即係，我希望可以即係重新嚟過，即係。 可以 keep 住呢一个咁好嘅习惯咯。 嗯嗯，我咁如果真系能够 keep 到呢一个嘅改变，都系一件大事嚟嘅。我觉得，即系其实系。即係雖然你話打個電話係一個好少嘅舉動啦，每一日只係花你幾分鐘咁，但係當每一日都咁做嘅時候，其實你係維繫咗成段即係屋企嘅關係嘅。即係以前可能你會覺得唔係好重要啦，梗係忙住自己嘢先啦咁樣。咁但係而家係成個心態都有調整咗。 哦，係㗎，即係我覺得你要識感恩咯，同埋要識去把握自己時間咯，因為好快就每日。过咗啦，好快你眨一眼就十年过咗，咁所以你有啲嘢你觉得系紧要，咁你要自己去，即系你自己觉得有咩紧要，你就要花啲时间落去咯。 咁以前嘅冯允谦算唔算系一个比较慢条斯理嘅人呢？因为你头先话系咯，好似好快就过咗一日啦咁样。 我系噶，我而家我都即系坦白讲，我自己 manage 自己嘅时间都唔系好好。 嗯， 系啊，我成日都系即系哇咁快过咗一日。所以我而家我就系每一日，我就会谂，即系我同自己讲，其实我有乜 planning， 或者我每一日有乜要做，我做完嗰样嘢就要做呢样嘢，即系唔好等咯，你唔好即系可能你话，哎呀，我去黑一阵啦，可能黑一个钟啦，两个钟啦，咁就哇又冇咗啲时间，即系你要自己好好 planning 咯。 呢、這个正正系我而家嘅生活添， 快啲做咯，系咪噶？你好。你 keep 住一个 routine， 咁咪就个人咧就唔会懒咯。 系，但系有冇 有时候会觉得好攰？即系，唉，咁其实恰下唞下都系对自己精神好啫，唔使 push 得咁狠嘅咁 样。唔系好合理嘅人系要唞嘅，咁但系即系你唞，但系你唔唞嘅时候，其实你都要知道，哦，我要做呢啲嘢，咁你快啲嗱嗱声去做咯，唔好因为平时咧，我都系咁样嘅，即系我会系有啲嘢要知道要做咧，但系我会系可能 put off 嘅，我可能我未必会做，我话哎呀，我而家唔做唔紧要，我夜晚有啲时间做，咁但系你夜晚食完饭咧，你可能同即系可能屋企人啊，另外一半啊倾偈啊，一倾下咧就可能一两个钟又唔见咗，咁又冇时间，咁又要瞓觉，咁瞓咗觉咧就第二朝就会后悔，唉，点解我唔早啲做咧？ 系，我真系会有拖延咗嘅，真系件事。 系噶，所以而家有咩做，我嗱一声快啲做。 嗯，是，其实你是以身作则，即你个人有改变，所以你出的歌呢都是叫人家喂你即要珍惜时间，开始倒数的时候有些什么就会做了。 是的，一个鼓励咯，因为我太清楚真的时间一日就这么快过了。 是过来人，所以其实这一只碟呢即是 Awaken 都已经是标志住了冯允谦的一个真实的改变。希望 J 在2021年新的一年继续keep 住呢股正能量啦，即系我谂而家应该会即系越嚟越多人感受到，亦都去留意到冯允谦嘅音乐噶啦。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Kitty， 我都 wish 你一个更加好嘅2021年啦。 Yeah， 大家咁话好，多谢你，冯允谦。 那声音已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已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闭的窗，仍能攀上。世界如云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小土再化，天即使黑，但亦未晚。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总有转机，相信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错去。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and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8:48啊，听紧阿 J 冯允谦嘅《A New Day》，咁喺电话旁边就阿 O 喺度嘅。 喂，钟哥 Kitty， 嗱，年近岁晚咧，大家要啊锁好啲门窗啦，咁样杜绝一啲不速之客咧，咁啊，即系叫做爆门啊，或者爆窗入嚟啦。咁但系咧，近日有网民发现咧，有一啲另类不速之客咁样，你哋有冇喺市区见过咧？有啲鹰喺啲公屋附近徘徊啊，咁样 认住呢只鹰嗰啲鹰啊， 系啊，飞鹰嗰啲鹰啊，吓，系啊， 鹰又真系少啲见，或者我冇乜留意佢系咩啦，因为我喺屋企咧，其实成日都会听到有雀仔飞过嘅， 雀仔啫， 咁我就有啲拍翼嘅声咯，应该就唔系细只嘅，因为佢拍到连小猪都会叫嘅， 即系神雕侠侣嗰只大雕嗰啲， 但又好似应该未至于鹰咁大只嘅。 嗱 ，Kitty 屋企咧就未必会出现啦，咁啊，钟哥屋企亦。更加唔會出現。 其實喺邊啲地方會出現呢只鷹？ 我見到就幻覺嚟㗎啦，應該係 會喺啲公屋同埋居屋嘅窗户嗰度出現。點解咧？原來咧好多嘅公屋户咧都好想喺呢個時間，可能咧見啊天氣乾燥少少啦，跟住就曬臘腸啊，同埋曬臘肉啦。係啊，跟住咧就變咗咧臘腸放蹄喎。 咁識食啊？ 啲鹰就话：，哇，正啊！估唔到呢个时候，到年头嘅时候，我哋开餐啦！腊肠放蹄真系好正、啊，突然间我自己作为一个人啊，唔系一只鹰啊，都觉得正啦、啊。咁 啲鹰胆固醇咁样。 咁啊唔知啦。咁啊，因为咧啊，好多网民都话近排喺将军澳一带咧嘅公屋或者居屋咧都有发现咧飞鹰啊飞向民居嘅。中影咁樣，咁點解會咁？就係、是、因為好多朋友咧都喺啲晾衫架嗰度咧，橫掂都晾衫啦，咁所以咧就晾埋啲臘腸啊、臘肉啊、臘鴨髀咁樣咯。 嚇、 啊，係啊， 即係大家唔晾衫啦，中意晾呢啲嘢而家，即係潮流真係變咗喎、 啊，好有趣喎、啊。 咁啲衫又晾翻喺邊度咧？ 晾翻去以前嗰啲棚架過嚟曬臘腸嗰啲棚架過嚟晾衫咁樣。 係啊，即係你以為咧呢啲係小事啦，但係點不知再睇落去咧，有其他討論區嘅朋友延伸咧，就係話：喂，係啊，有啲咧公公婆婆咧晾呢啲臘鴨啊、髀啦，都其實都幾冇公德心啊，因為咧嗰啲晾衫架咧下邊都係下一層嘅人晾緊衫噶嘛。咁、有個朋友咧就收衫嘅時候咧睇到啊自己嘅女或者自己嘅仔咧啲校服裙有啲血跡咁樣，咁啊好驚啊，做咩事有血跡、啊？ 以為大個女啊咁樣， 係啦，以為啦，咁點不知唔係喎，係上邊阿婆咧啲臘鴨髀咧未吹乾，佢滴油同埋有啲唔知有啲血水嗰啲。射咗落嚟咁樣咯，哇！跟住簡直係匪夷所思啊！呢一件事，跟住呢啲都係一啲冇乜公德心嘅情況發生咯。不過即係講開呢啲晾臘鴨髀啊、戴棉胎嘅嘢咧，其實都。即係好似好 old school 咁樣， 咁時有發生喎。有時我都即係成日行山噶嘛 ，weekend。咁我記得有時你行到山頭嗰度咧，你都會唔知點解，咦？竟然有人咧係擺啲被啊，或者擺啲床單上嚟晾。 喺山頭？ 係啊，係啊， 山頭喎。 係啊，嗱，佢梗係唔係上到山頂啦？即係我意思係啱啱起步冇幾耐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有一啲空曠嘅位置咧，有人係擺啲嘢喺度晾嘅。咁、我都會覺得嚇呢、這個位係特別好啊，定一回事點咧？即係你晾又要行上嚟，收嘅時候又要行翻。 即係如果有個人真係行到上山頂我嚟晾衫嘅，咁、應該俾個 like 佢啦。 佢咁又未至於山頂嘅，但係佢叫行山咯。 都係 啊，可能真係嗱，我行山，我順便孭埋桶衫，喺個入。 口度落咗先，跟住我咪行山咯。 落翻嚟 就乾啦，收衫啱啱好翻屋企。 但唔污糟咩？我反而覺得嗰啲地方其實都污糟，都 大塵， 因為多人啊嘛，係啊。 你覺得如果喺一個露天嘅地方晾衫污糟啲啊，定還是喺你屋企個露台晾衫污糟啲啊？ 咁梗係多人嘅地方啦。 其實一樣嘅啫。 點解啊？屋企 因為都係露天咯，除非你晾喺屋企裏邊嘅啫。 但係因為屋企，譬如你可能住高少少，應該冇咁多車嘅塵啊，人經過即係忽起嗰啲塵土啊。 咁你如果你行山嗰啲入，可唔可以就少車咯？ 小車但係 多 人咯， 係啊，亦都唔係話太多人啊嘛。不過正話講到話樓上滴嘢落嚟咧， 係啊， 時有發生嘅。 係 嗱，你有一樣嘢，我有冇同你哋講過啊？如果你想你洗完件衫乾咗之後唔燙， 係 而唔巢，有咩方法咧？如果你想洗完件衫之后佢乾咗之后係唔巢嘅，你唔需要烫，有乜嘢方法呢？ 话衣架係咪呀？ 就係晾干佢啦。 点样晾干佢？点样晾干佢呢？如果你洗完一件衫，你无论摆落去乾衣机又好，或者用手都係拧干佢㗎嘛。件衫咪巢咗嘅，所以乾咗之后都係巢㗎嘛，所以你要烫衫囉。如果你洗完件衫之后你由佢水滴滴就咁样挂上去，由佢啲水系咁样长流，然之后你由佢自己慢天然风干又好，晒干又好，干咗之后件衫系唔潮嘅。所以以前好多人就 系 咁样晒衫咯。 哇！但系咪等好耐先至干咯？ 如果你太阳好嘅时候咧，其实系差唔多时间嘅。因为我做过实验，以前我曾经有一排，因为我以前住个村屋有天台啊嘛，咁我就话不如试下先。咁天台嗰度咧就咁样水滴滴成件衫浮上去。咁太阳好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晏昼嘅啫，即 系 阳光猛烈啊嘛。干咗之后。真系冇接痕噶， 好正系嘛， 好正噶， 电都悭翻。 好啦，以前 干衣 真系，以前屋村嘅年代，有啲人就系咁样咯，即系洗完之后咧就咁样拧都唔拧，成件就怼出嚟，下边嗰啲咪遭殃咯，因为啲水系咁样向下流，向下滴啊嘛， 行过嘅人都遭殃啦， 全部遭殃啊，所以以前又冇冷气机噶嘛，嗰个年代即系七八十年代冇咁多啊嘛，咁我哋行过嘅时候。滴水就肯定知道唔係冷氣機水啦，一定係上面啲人曬衫嘅時候冇扭乾件衫咯。 係啊，同埋舊時啲衫啲質地可能冇咁好咧，會甩色啊。所以你如果住一二樓嗰啲咧，啲白色衫咧會扎染咁樣。 係，不過其實都幾怕。 會用顏色整染咗落去咁樣。 係啊，即係你話如果你有個天台，好似鐘哥咁樣，咁啊正啫，即係你就可以享受到呢、這、一個，即係唔使打乾係啦，又可以曬到件衫直嘅咁樣。但係有時候咧，你啲鄰居真係會，我唔知道有心定無意啦，即係會唔小心整到啲嘢落嚟咧，你都唔知道投訴佢好啊，定係話俾佢聽好啊，定係點？你又唔想破壞咗嗰個鄰里嘅關係喎。 係啊， 但係你又不能够长期咁样忍受喎、 啊。唔系啊，我细个嘅时候，我婆婆咧又上去闹上边嗰个人噶。 咁上面嗰个人有冇报复噶？ 冇啊， 冇嘅。 唔开门咯、啊。 但你知唔知系边一家先？你数唔数到？系唔开门？ 正正楼上咯，就系、 是哦。 正正楼上， 你知道啊？ 咁样滴到啲嘢过嚟，飘过嚟咁样。佢通常正正楼上嘅咁样，但系有试过就系话，哎唔关我哋事啊，再上边啊咁样。 哦， 即系不断咁样向上， 即系话楼上话楼上，好话楼上咁样。 上到卅楼， 你十八楼就投诉十九楼，唔关事啊。 上面 啊，系啊，二十啊，跟住你逐家 咁呢啲咧就系你喺下边嗰层，你就投诉上面嗰层，你去调翻转头行上去揾佢啊。 系啊， 咁你哋有冇试过楼上嗰层落嚟敲你门揾你啊？ 我可以点样骚扰到佢咧？ 我 喺下面， 我试过好多次，跌咗嘢落嚟。 哦， 即系啲衫裤鞋袜，我成日都执到，我唔知点解大家咁中意咧晾嘢出街，你唔夹实佢噶，跟住间唔中就 哦， 咩、啊、事啊事啊，哎呀，我跌一条裤落嚟啊，我咪攞翻啊，有好多次，我成日都唔明，你晾件衫出去又好，晾条裤又好，夹实佢啦，点解你要由佢滑晾喺度，跌咗落嚟你要揾咧？ 系， 即系好奇怪。 唔系，不过有阵时真系好大风啊，系啊， 佢应该试过啦。 好啦， 而家我嘅对策系点样咧？即系我经过多人，即系多好多次俾人敲门之后，而家我嘅对策就 系 我一见到咧，我就收咗入嚟，抌咗佢。 吓， 当你睇唔到咯。佢点解会发现咧？因为佢见到啊嘛，佢见唔到咪即系当冇嘢咯。 佢以为唔知飘咗 去 边啦，已经。 哇，又跌。有啲我即刻攞咗入嚟先，未乾，有時未乾噶嘛。我記得有一次收咗條褲入嚟未乾嘅，你濕嗲嗲，點住激鬼死，即刻攞落塑袋入俾佢就抌咗佢，即係麻鬼煩。 會唔會係食住佢跌啲嘢落嚟你屋企樓下？ 其實想攞簽名咋？ 我想。 细个系你 fans 嚟噶，见多你几面。 你唔好妄想啊！你唔好妄想敲门嗰个系一个美队啦，通常系一个阿佬嚟噶。 阿佬都可以系你 fans 嚟嘅，其实 真系啦。所以即系点样可以好好咁样保持邻里关系咧？即系一个。好好好大嘅課題啊嚇，咁但係咧都係嗰句，即係臨近歲晚咧，大家就留意小心窗户啦，即係唔係淨係人會爬入你屋偷嘢嘅，可能有啲飛鷹都會擔走你啲嘢嘅咁樣啦。 係連尾冇煲仔飯食就唔係幾好啦。 係啦，帶咗啲臘腸香噴噴，哦，俾只飛鷹擔咗佢。 最紧要就大家都保持呢个功德心啦。Yeah. 好啊，唔该晒阿 O。时间嚟到8:58啦，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系65%。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20日系一年嘅第2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45日。2019年1月20日，位于九龙尖沙咀西九文化区。广东道与柯士甸道西交界的戏曲中心正式开幕。戏曲中心是一所戏曲表演场地，亦是西九文化区首座落成的项目，占地13,800平方米。2012年12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宣布落实戏曲中心的设计，2013年9月动工，总建筑费27亿港元。建筑主体以灯笼为概念，内部设有两座分别可容纳1100人同400人的剧场，另外一间可以容纳280人的茶馆，另外亦设有公共空间同埋饮食设施。1月20日出生的朋友，做事偏向冲动，生活亦属于即兴，唔喜欢做谨慎的规划。虽然系咁，亦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活力充沛，有幽默感，懂得用小机智将危机化险为夷。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即兴表演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特征？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拥有艺术表演场地，是不是已经代表拥有表演艺术的精髓？还是只是一场讲求门面的演出？ 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都系塞翻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冠肺炎，你死心啦，你系唔会做到第三者噶。 有场婚纱，有场一生，从头伸展到。 大家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阿 Matt 当然是其中之一啦。不过他觉得在这段时期继续忠于爱情和另一半举行婚礼是特别需要多些鼓励的。 何时开始何来枯干无名指的勇气， 这首作品是为未来将会结婚和这段时间结了婚的新人打打气。 无关缘机无需运气， 作曲齐乐平，填词林夕，编曲由周石浩、王兆铭，监制周石康。今个星期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林欣彤《无名指的勇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早晨啊，九点零七分，阿 O 咧同大家讲讲美股表现先啊。假期之后复市嘅美股咧做好啊，道指咧升116点啊，收报咧30930点，标普500指数咧升3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98点啊，大家都憧憬啦，新总统啊加大放水嘅力度啦，咁啊，科网股咧都做得好啊，串流平台咧 Netflix 公布啊吓，上年咧第四季咧收入啊按年增。加咗 21.5% 啊，亦都咧佢哋嘅付费用户咧第一次突破2亿咁样，2亿个活跃嘅用户付费嘅用户啊，所以有啲股份咧，你以为你俾钱佢睇咧，其实系佢俾翻钱你嘅。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英式教育执行总监陈思明 Samuel， 早晨啊 ，Morning， hello。 嗱 ，Samuel 话近嚟咧去英国啊、海外升学呢一啲咧都系热话嚟嘅，咁啊唔知道喺疫情影响之下咧，到底喺海外嘅留学生咧，其实有冇啲咩影响，又或者佢哋嘅近况系点样咧？ 今年情况都系论尽啊，不过就即系我觉得都有啲好事嘅消息嘅，就系、是。咁當然英國見到封關啦，差唔多即係航空又入唔到去啦。學生都留曬香港嘅，咁就上網課啦。咁但係我點解話都算係好咧？就因為上年其實去到3、4月咧，英國先話取消個公開考試嘅。咁搞到其實學校又好，其實考生又好，其實都係能夠做到嘅都唔係太多啊。係嘛？咁今年就好啲啦。今年就其實政府就好早咧，已經話今年嘅會考同埋高考都會取消啦。 講緊係英國方面嘅呢啲考試制度啦嚇。咁但係到底其實如果取消咗呢兩個考試，最大嘅影響係乜嘢咧？係咪影響直接升學啊或者申請之類啊？ 會考同高考就攞嚟升班嘅啦，係嘛？會考就攞嚟升中六啦，咁高考就攞嚟升大學啦。 係。 咁佢取消咗又唔代表佢哋冇準則去平衡你升大學嘅，只不過今年嘅方法改變。咁佢哋政府覺得考試你都因為而家咁樣嘅情況，學校好難幫學生準備考試。到時去到7、8月，真係可唔可以聚集埋一齊喺個用傳統嘅方法考核咧？咁佢哋就覺得都仲有即係未知數啦。咁所以改咗個方法就叫做 CAG 嘅。簡單啲講就係學校去提供多啲 data。俾考评局，由老师去帮学生评分咯，就睇翻你一直以嚟嘅测验啊、mock 啊嘅其他考试啊，或者上堂嘅表现啊，以往嘅分数啊，咁佢哋去提供个分数俾考评局。 咁但系其实咧，会唔会都涉猎到咧？因为始终牵涉到，譬如话大学拣科啦，咁拣科好多时都要睇成绩噶嘛。咁变相呢一个成绩同可能大家心目中以前预期啊，会评估得出嚟嘅成绩咧，点样去因嗰个成绩咧，又有啲难搞喎？会唔会嘅咧？ 啊，会啊！所以你见到上年其实7月、8月咧，英国嘅媒体咧系好讨厌呢一个 CAG 嘅， 系 即系佢哋不断攻击，就系话其实而家咧。社會資源已經分配不足㗎啦，係咪貧富已經懸殊㗎啦，即係你玩呢個 CAG system 呢，令到嗰個社會階級距離仲遠，點解呢？因為私立學校呢，因為資源多嘛，醫生比例可能1:8、1:10， 咁公立學校就1:30，私立學校有多啲資源去識得玩呢個 system， game 呢個 system， 譬如佢哋可能請啲考試專家啊，提供乜嘢 data 俾考評局，咁佢哋完全認知知道曬。最緊要有佢私立學校有資源去 provide online learning 網上嘅輔導。咁公立學校嘅考生出到嚟嘅結果咧，入大學就嗰個 percentage 就比以往差啦。私立學校咧，甚至乎比以往好喎。咁又變得好唔公平咯。 係，聽你咁講，好似嗰個差距越嚟越大喎，嗬？ 差距大㗎。咁香港學生咧，即係我哋即係大部分香港聽眾又唔需要太擔心嘅，即係一直以嚟，我香港嘅學生都係大部分都係讀私校嘅寄宿㗎嘛。今次呢件事可能對你有好處添。 喂，嗱，但係同一時間咧，另一邊廂咧，香港都有好多人咧就係諗緊話申請過英國讀書啦。咁如果係咁，今年咧嗰啲學位會唔會反而對於我哋香港想申請過去讀書嘅學生咧有優勢咧？ 絕對係有影響嘅。我唔能夠講係優勢唔好啦，今年嗱，去英國讀書，以往去讀中小學，我哋香港大概1600多人。 係 咁啊，上年有少少嘅增長嘅。咁淨係我 centre 都有大概900個學生啦。 哇！ 上年啦，上年度咁，但係由2021年去英國咧，到今日為止，我哋已經過咗600噶啦。 哇！即係多得好緊要喎，淨係你因為2021年都係去咗10多日、20日啫喎。 係冇錯啊，即係已經去，所以我相信嚟緊今年九月去真真正正出發嘅，起碼都會多3至5成。 係咯，咁我唔知道到底疫情嘅影響之下，對於大家去海外升學嘅決心又有冇影響啊？ 暫時就見唔到有嘅，因為大家都明白疫情點會過去啦。英國嗰邊好犀利啊，又話。即係喺個打疫苗方面，基本上一個月就打成香港嘅人口數量咁滯㗎啦。即係嚟緊嘅目標啊嘛，呢段時間亦都已經打好多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呢個病毒係全球性㗎嘛。即係你係冇一幸免嘅，成個世界任何地方啊，韓國、香港邊度都會有呢個情況。咁所以我哋見到都係好多人仲係申請緊過去嘅。咁加上嚟緊又3/1又有其他政策啦，香港過去又可以。可能攞到个居留啦，咁所以系越嚟越多人问嘅。 明白，好啦，咁我哋即管咧就过一段时间又再问一下 Samuel 咧，睇下最新嘅大家去海外升学嘅一啲人数啊，又或者嗰个概况系点样咯。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英式教育嘅 Samuel， 唔该晒 Samuel。 OK，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旺角的黑布街和白布街是因为早期染布工业而命名的。在1940年的时候，原来不同的工业都聚集在旺角一带，而旺角的染布房街就集中了不同的染布工厂。由于黑布和白布都是当其时被广泛应用和选购的布材，所以其中两条街呢就是这样命名了。好了，去到洗衣街了，到底这一条街是不是因为工业原因而命名的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旺角的洗衣街就不是以工业命名的，而是由人的生活习惯而命名的。洗衣街原本呢是一条水溪来的。在上世纪20年代，住在附近的妇女很多都会做一些上门接洗衣服的工作，然后就去到水溪那里洗衣服，以赚取一些金钱。所以居民叫下叫下叫惯了这里做洗衣街了。好了，去到30年代，政府就将这条水溪的水源截断，一嚟为咗隔限街建造地下水道啦，二嚟亦都系因为想将水溪改建成为道路， 由于居民已经叫惯咗做洗衣街啦，所以工程完结之后都系叫翻做洗衣街。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白元浩，白元浩 喺度喺度， 系有啲咩提供啊？ 气味咧，我哋成日话可以带动一个人嘅记忆啊、感觉啊。气味咧，其实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去到判断一个人啊，第一个嘅印象系好定系唔好嘅、 哦。 即系气味系一种系有好特别嘅一样嘢嚟嘅。咁、我哋香港咧，其实都唔系话经常咧会有好多嘅朋友咧，用香水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可能喺港岛。真係講到或者尖沙咀翻工嘅朋友咧，可能會比較上多咧，會用埋香水，即係令到翻工嘅時候大家都醒神啲。外國亦都係非常之流行咁，特別你話如果係法國、美國、英國呢啲地方咧、其實佢哋用香水咧真係非常之犀利㗎。咁所以咧香水亦都有一啲好特別嘅用法喺佢哋上面咧。又有唔同嘅心得啊，我哋又可以咧研究一下啊，我哋嘅生活上面又需唔需要加翻多啲嘅香味？令到我哋嘅精神啲咁样咯。 咪先，等我问一下男士嘅角度，其实欢唔欢喜女士，即系我当你识个新朋友又好，或者同个女仔食饭又好啦，你闻到佢身上有一阵香水味，你系会加分啦，定系扣分咧？ 扣分， 扣分， 扣分。 小白咧， 肯定讲 咩味都扣分， 扣分， 好香都扣分， 都扣分。 点解啊？我会加分噶， 你加分嘅， 系我加分噶。 点解咧？ 因为如果浓味当然唔得啦，例如如果佢身上面有一阵香味嘅、即系香水嘅味道啦，然后佢仲要唔知系惊啲香水味咧，因为用香水嘅人好容易有个错觉噶，有啲香水味会唔会散咗啊，会冇咁劲啊，跟住咧就会摆埋啲香精喺个身体上面，如果咁样搭上搭嘅话咧，我好反感嘅、但系如果只系一种嘅味道，就咁行过都已经飘过嚟闻到，淡淡嘅香气咧，我系会加分嘅。 嗱呢一个咧， 醒一醒、 可以即系回应翻阿钟哥话啊，特别最怕就系浓味啊、即系有啲人咧，即系重手咗，譬如你出门口即系朝头早翻工搭 lift 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你会闻到，点解一行入嚟嗰个人咁重手啊？咁样呢、个咧，其实都可以解释翻，原来同我哋个鼻孔系有关嘅，即系我哋鼻孔其实有好多一啲叫做你当佢系接收气味嘅细胞咁样先算啦。咁咧第一下，譬如你喺屋企未出门口，你啱啱梳完个头，换完衫。你噴兩下啦，咁跟住咧，你可能再整其他嘢，飲杯咖啡啊，或者再執下個手袋啊咁樣，咁跟住咧，你可能好多人就會覺得，咦，陣味係咪散咗啊？咁樣其實可能唔係散咗，只不過係你個鼻孔咧，即係接收嗰個氣味嗰一啲嘅細胞咧，佢已經叫做接受咗嗰陣味啊，所以咧你就會自己覺得好似冇咗，其實只不過佢已經對呢陣味咧熟悉咗。咁喺呢個時候，你以為自己噴得唔夠咧，你就再噴。咁、所以咧，你出到街嘅時候，人哋就會覺得哇，使唔使噴咁多啊？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唔止係香水，即係你嗰個鼻孔嗰個運作係咁樣樣啊嘛，即係對香味啦，對臭味都係咁樣噶。即係可能你去到一個好臭嘅廁所，第一下聞嘅時候，哇，真係好臭。但係一分鐘之後咧，你好似已經覺得 習慣咗。 系啦，好似冇咁臭，就系、因为佢嗰、那个对于香气或者总之对于气味嗰种嘅叫做熟悉程度啦，熟悉咗，咁佢咧可能会隔咗再一段时间之后咧，先再活跃翻嘅，即系再 active 翻嘅。咁可能嗰陣時咧，你就會對於嗰、那個即係譬如當小白你講噴香水啦，咁你就已經重手咗啦。 崔潔彤下個禮拜可以幫手做呢一個轉頭話你知喎。 哦、即係通識六十秒。 唔係，崔潔彤 做曬咁滯噶 咯。可以解釋埋咧，除咗個鼻之外咧，其實隻眼都係嘅。我發覺啲人咧。化妝就會越化越濃嘅，就會直速俗稱有一句就話：哇！佢啲浮啊， 要產嘅批出嚟咁樣嘅，其實眼藥係咪有呢個情況出現啊？你都經常化妝嘅喎，係咪先？ 我隻眼啊，我只不過可能係即係精益求精啫，好似睇唔係好多時都係噶。嗱，頭先個鼻就真係可以好科學咁樣去講，即係你點樣去運作啦。咁但係你話點解啲妝越化越濃咧？我覺得係因為即係自己老咗，即係要冚嘅嘢多咗，或者你睇、我唔知咧，我自己都唔係化得好濃啫、 你唔濃當然啦。 你讲翻个香水先可以点样用咧？ 咩避开咧？ 吓， 避开自己年纪嘅问题咁样啊！ 我特登已经剪个年轻啲嘅头嚟。 我今日都话翻嚟，咦，张杰彤好似唔同咗样喎、原来真系啊，改咗发型，颜色都变咁啲咁样。 系啊，真系会唔同啲嘅。喂，咁讲下你嗰个香水咧、你话法国人好中意喷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法国人好中意喷啊，佢哋都有啲叫做香水用嘅方法咧，我哋可以参考下。咁啊，令到我哋噴咗上去咧，咁當然選擇嘅就好緊要啦。噴咗上去咧，都唔會話太濃，又唔會好俗套嘅感覺嘅。咁我哋通常咧就會我例如七點鐘要出街嘅，原來咧我六點半嘅時候就已經早半小時，或者之前咧，我已經早啲咧係噴喺我身上邊嘅。咁啊，係啊，佢哋唔會臨出門口之前先噴，出門口嗰一下咧。噴少少嗰下咧，係我哋補翻啲味道嘅啫，因為要等係啊，要等個身體滲入咗，同嗰個味道融合咗。因為佢哋話，我就發覺原來同飲酒一樣嘅，即係當你一飲落去，慢慢 dip 同埋飲完之後，嗰、那個酒嘅味留喺個口腔，個味道係會改變。香水原來都係一樣， 即係人哋有 after taste， 你就 after smell 咁樣啦。 冇錯啦，即係我啱啱噴啦，跟住噴咗噴落咗個味道，可能一個鐘兩個鐘，同埋咧噴落咗之後，可能到咗四五個鐘，啲味道開始退嘅時候咧。原來係有幾個唔同嘅味道都可以聞得到嘅。 我咁都係嘅，因為你本身譬如你噴落啲皮膚度，咁你有嗰個體温噶嘛，咁你温度都會影響到嗰個氣味噶嘛，咁所以咪話點解咦？我聞到個 friend 嗰支香水好香喎，咩牌子㗎？等我買嚟噴下先。點解好似佢噴香過我噴嘅咁樣？都有可能係咁樣嘅情況嘅喎。 係啊。 咁再加上你自己有體味啦，即係混埋咗之後有第二種味出咗嚟啦。 冇錯啦，所以每一個人咧就係夾唔同嘅味道，那個產生出嚟嘅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化學作用啊！ 好加火啊！朝早起身已經咁多嘢做，你仲要預早半個鐘噴香水，人生好有意義噶，唔係浪費呢啲時間上邊噶嘛！ 我哋香港人就話趕啫，鐘哥，法國人可能比較悠閒啲咧，係咪？ 咁你又啱喎，真係。你都有睇 Emily in Paris 噶嘛？ 系啦， 九點鐘都未有人噶個公司 咁。咁千祈唔好咁早翻去啊！好啦，咁佢哋就話到，如果你想揀一啲大家容易啲喜歡嘅香味咧、就千祈唔好揾一啲係太過著重溝出嚟嘅味道，即係例如嗰啲咩天空味啊、欄杆味啊，好特別嗰啲名嗰啲味咧，咁你就唔好揀嗰啲。你揀啲咧花香嘅味道。咁原來呢啲咧，根據調查咧。是最容易令到人喜欢咩玫瑰、百合、牡丹啊，呢啲就啲人就会觉得，诶、哎，我中意呢一种嘅味道，再加埋你身体个味道混合埋一齐咧，就可以令人哋喜欢啦、就会有啲咁嘅细节。好啦，咁你就话到，喂，香水咧系咪就咁喷喺个身上面啊？咁当然有好多唔同讲法啦，例如喷喺个空气嗰度，跟住你行过去又好， 系呢只噶嘛， 系啦， 即系 咁有啲人自己喷 喺 香 前，香前 空埋， 系啦。咁啊，只要即係睇一齊大家，同埋咧噴喺一啲例如脈搏嘅位啦，又或者有啲人會覺得，如果淨係噴喺個接近身上面咧，都唔夠keep 得耐嘅，你都唔好噴多幾下喎。相反咧，佢哋就話推介咧噴喺呢個膝頭哥，因為佢話膝係啊，噴喺膝頭哥咧， 公字位嘅， 我真係估唔到。 系 啊， 膝头哥唔食辣椒酱啫，但系佢就中意喷香水。 因为佢哋话膝头哥唔出汗啊，咁、就可以令到你膝头哥嗰啲味道咧可以 keep 得耐啲。 喂，但系膝头哥你喷咗香水， 我着裤啊，边个闻 到啊，大佬？ 嗱，佢哋呢个设定咧系喺一啲女士，譬如佢 O.S. 着短裙嘅，咁佢哋咪喷下膝头哥，咁佢哋咪靓咯。 但你都唔会飘到上嚟噶嘛？嗰阵味，我鼻喺个头， 或者好多人喺佢面前绑鞋带啊， 系咯， 跟住执翻支笔啊，咁样，跟住就闻到，咦，呢个女士好香喎，咁样。 即是太阳的后裔咁样， 系啊，呢个学到系啊，一踎低耳好香，得咗。 原来阿小慧乔就系喷咗香水， 喺 膝头哥。 啊，呢个学到嘢。 剧情嘅嘢，大家点估到啊？好啦，头发咧，有啲人都话喂，不如我喷少啲头发嗰度啊，头发啲味都可能会 keep 得耐嘅。就唔好直接喷喺个头发嗰度，佢哋有教嘅，特别系女士嘅时候，你可以喷喺把梳嗰度，然后用嗰把梳咧。就梳落个头嗰度，咁就可以令到你嗰啲香水嘅韵味咧， 係好濃郁而又慢慢散發出嚟，咁就用呢個頭髮呢個方法 keep 住咗嗰啲嘅味道啦。咁、 啊，一梳梳到尾，二梳二酸滿地啊！唔該曬， 多補翻啲香水喺個膝頭哥度先。唔該，小白，拜拜。 前辈，请收晚辈为徒。 哼，我家拳法只传女不传男。 我保证我会勤力练功。 死心把啦，呢道拳你点都唔会考得识噶啦。 点解啊？ 因为我修炼嘅系女拳。 究竟咩系女拳？喺生活当中又可以点样实践？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写科，今晚请嚟女拳分子何色莹、黄玉莹、黄宇桥一齐探讨女性主义。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晨光追踪31。 喂，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等追踪三十一之前啦吓，不如睇下今日咧都系大致多云，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0度啦，晚上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嗱呢个要留意翻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啊，初时咧离岸间中咧都吹强风啊，展望啦，明日大致多云啊，同埋有一两阵嘅雨啊，依家18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64%喎 ，Kitty 系咪啊？ 系啊，嗱，睇完个天气之后咧，就睇下 Cousin 有啲咩介绍啦。早晨 ，Cousin。 早晨啊，哦，早晨啊 ，Kitty。 系咁啊 ，OK 嘅组合啊，又问下你啊，究竟今晚咧，港台电视31有啲咩好节目啦？ 系啊，今晚8点咧，大家可以睇下《地球是 O 的》。 哦，系咩？真系圆地，真系咁样咩？ 地球是圆的啊！系啊，咁呢个圆嘅地球咧，究竟呢个国际时事咧，又点样影响大家啦？诶、哎，我估咧都脱离唔到咧呢个美国总统选举啊、之后嘅就职典礼啊，有啲咩事会发生咧？大家留意一下啦。 嗯， 咁啊，今晚8点半嘅日常8点半咧，区区小节咧就会到青衣、哦。 诶、哎，我细个住青衣区噶。 地系咪？ 我发觉咧，而家青衣咧，大家已经好少用青衣岛去形成噶啦。 系，喂，但我细个住真系一个离岛嚟噶，嗰时冇铁路喎、啊， 又南桥又北桥又铁路咁样吓。咁咧就系最近咧有一个叫青衣骑行嘅体验计划啊，就喺呢个青衣嗰度咧骑下单车啦，咁睇下呢个单车通道嘅发展潜力系点嘅吓，啊咁都要留意一下啊，交通安全啦。 好， 系啦，咁啊讲乜讲乜咧，就系、是、一个讲咧就系讲嘢讲，一个就系香港嘅讲啦吓。咁咧就系讲下呢一个家长啊对小朋友嘅语言发展咧，究竟系点样帮到忙？帮到忙即係可以帮得到，但係同时呢有陣时候会帮到忙㗎嘛。咁而家长係点样呢，就是、判断嗰个小朋友系咪呢，即係喺语言方面呢发展比较迟缓呢咁样。不过有啲朋友呢都话，唔使担心㗎，佢唔讲唔讲呢，就可能一讲呢就好多嘢讲㗎啦。有陣时亦都要检讨下呢，系咪有家长呢个细即係太劲啊，个细佬未需要开口呢，佢已经知佢想点呢，结果呢就令到佢喺要讲说话方面呢嘅需要少咗。咁、就要睇下啦。咁另外呢，你两个都返工唔使驚嘅，因为你哋嗰度呢都冇 lift 打。咁、去到9:3031看世界呢就会讲夺命升降机。 哇！上次扶手梯我已经睇到心惊胆战啦。 捆绑咁，我会拍到好惊喎。 咁以后就行楼梯啊，两位。 好啊，唔该晒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起1年3日喺北京举行会议，目前并冇公开议程同香港相关。

最好的，你知道吗？ 你第一日识我咩？我梗系知啦。 正所谓不能只有我知道，等我帮你提名角逐今年嘅香港书奖啦。假如你喺2020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出版中文书籍，就可以上到去香港书奖嘅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噶啦。翻译作品都计数噶。 提名期延长去到1月27号。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日同咁多位听众讲下咩系品酒。品酒记住呢三个步骤：睇、闻、品。首先就系睇下酒嘅颜色啦，系深紫色啊，定还是系石榴色啦？酒色系偏透明定还是系偏深沉咧？接住嚟将个杯轻轻摇晃一下，将个鼻咧靠近个杯闻闻。咁你就会觉得啊，究竟系花香味浓啲、果香味浓啲，定系蜜糖香味浓啲咧？仲有、有阵时会有皮革同埋烟肉嘅香味添、讲完闻之后到品啦，入口之后咧唔好一下吞落去、要将酒液咧喺舌头上边停留几秒，或者做一个好似漱口咁嘅模式，将酒遍布你全个口腔之内，体验一下咧味道。包住嘴巴的感觉，亦都咧细细咁样品尝一下酒喺个口入面的唔同层次变化，最后就系吞落去啦。讲到嚟呢度，系咪好想饮翻杯呢？不过要准备翻工啦，所以都系听多样嘢，旁下身。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黄婆婆啦。早晨啊，黄婆婆。 早晨啊，你哋各位好。 哇，你把声咁精灵咁青春嘅，点解？ 系、啊、我73岁啦，我唔后生噶啦。 可能你心境开朗啊，所以把声自然咧都系年轻啲嘅。 系咁样啦，同埋咧，我今年咧，因为个疫情嘅关系咧，我觉得好惨咯，好似短路亲咁喎。 哦，因为少咗见其他人，系咪咧？ 系咧，即系好挂住啲亲人啊，又剩咁样。 嗯， 咁我就我先生日， 系 1月15号就5岁生日啦。 哦，即系而家已经5岁零几日咯。 系啊，我打电话嚟咧，听到你哋电台讲咧，就话可以打电话嚟，咁我咪哇好心噶啦，咪嗱嗱声打电话咯。 哦， 哎呀，咁呢几日我都系期待紧睇下你哋几分电话。 哦， 我就点到啦。 好啊， 嗱，就下下，因为咧又唔可以同你庆祝生日啦。 嗯， 咁样就因为见唔到嘛。咁、就我就想话，即系打电话你电台咁样睇下有冇啲特别啲咧咁。 我相信呢一个生日祝福咧，亦都系相当之特别嘅，即系透过我哋晨哥 Morning Call 啦，可以将你嘅点唱同埋祝福可以讲俾佢听。好啦，问下你先，阿孙仔叫咩名字啊？ 嗰个孙仔叫梁柏希， 柏希系咪啊？ 柏希，佢今年就5岁噶啦。 系咯，而家应该喺屋企好闷，系咪啊？ 系啊， 今日 叫我姐姐咁样咯。 哦，又使唔使上堂啊？使唔使好忙碌日日？要啊！ 有时咧，佢要喺网上相咯，咁、始终都冇咁好啦，嗬。 系啊，有几耐冇面对面见过佢啊？咁 哇，都好耐啦，起码都有个几年啦， 个几月， 系啊，系啊， 唔紧要啦，唯有希望咧，我哋过多一阵子咧，忍耐下，然后咧个疫情走咗嘅时候咧，我哋又可以回复翻之前个个礼拜出去玩嘅生活咯。 系啊，我都想，我希望大家都好咯。 系，我都系咁话。咁啊，祝你身体健康。 多谢晒。 同埋阿柏希又系啦，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谢多谢，系啦，我都想咁样。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王婆婆。拜拜。 每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 最爱与你编写不空，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这暖者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身边有好多朋友同我讲话，佢好挂住台湾嘅美食，咁所以今日嘅吹神厨房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食谱，自己喺屋企咧都可以整到台湾嘅味道。这个就系台湾嘅著名小食棺材板啦。棺材板其实是啲乜嘢呢？就是将一个厚嘅多士啦炸到金黄色之后捞起佢，中间挖空，再放入呢用牛奶打芡煮咗嘅一啲鸡肉啊、萝卜啊、墨鱼等等嘅材料放入去呢个多士里面，最后冚返个盖，就成为美味可口嘅棺材板啦。嗱，今日呢我推介呢个棺材板呢，就是一个简易更加野味嘅棺材板，学识咗就可以自己喺屋企做啦。 听都未听过， 点会啊？你呢个成日去台湾嘅人，竟然冇听过棺材板？ 未听过， 未听过， 未听过，未听过。 咁你台湾 中哥都冇听过棺材板有冇听过？ 有啊，佢而家嗱话你咁都冇听过啊、 哦！棺材香我有听过， 冇讲呢个 咁样系嘛？同我讲啊，有啲人即系七八十年代嗰啲港产片咧，嗰啲人力王嗰啲啊，你闻唔闻到啊？有阵味啊？咩味啊？棺材香啊，送死啦咁样问佢啊！嗰啲粤语片年代啊，我好沉迷啊，嗰啲真系好听过啊！棺材板真 棺材香有听过，棺材板你咦冇食过？ 我都睇电视剧有听过啫。朝头早唔好讲呢啲， 唔好讲呢啲嘢，讲翻呢个棺材板啊！咁咧就其实真系一个厚多士，咁我头先讲咗啦，即系炸到佢金黄咧，你中间开一个窿，咁里面摆啲咩咧？就系你另外譬如有啲材料，其实而家咩都可以加落去啦，鸡肉啊或者有啲菇啊，甚至你中意腌肉啊咁样啦，都得。咁咧就用牛奶就落个芡咧煮一煮佢，即系变咗一个白汁嘅东西，系啦个馅。咁咧就摆翻落呢一个嘅厚多士个中间个位啦。咁咧就冚翻埋个盖，即系头先你开咗个盖啊嘛，冚翻埋佢。咁咧就变成一个叫做棺材盒嘅物体， 都好立体，立体用到。 喂，因为佢似佢先有呢个名啫。嗱，但系咧点样可以再好食啲咧？ 台湾嘅百无禁忌喎。 是啊， 我又麻麻地，我都系中意啲过年嗰啲金元宝啊，嗰啲攞啲叫做腐皮点样用条绳包住啊，即系日用条嗰啲萝卜丝跟住捆住嗰啲金元宝嗰啲造型，我就 咁啊，正所谓升官发财，咁都可以从好嘅方面攞个意头嘅， 系 啊，我之前识得有朋友咧，佢真系摆几个棺材仔喺屋企噶。 乜嘢啊？ 唔系好细只嘅，即系好似手指咁细，就好似模型咁样嘅。 跟住摆喺嗰啲组合柜个顶咯，升官发财啊嘛， 系啊，有啲咁嘅嘢嘅咩？ 咪有咁啊，各个人有唔同嘅信仰啦，咁样。好，我哋讲翻呢个棺材板，点样可以再好食啲啊？ 好惊我突然间你讲呢个， 好个迷信先啊！咁呢個棺材板咧，頭先講佢冚翻埋就即係叫做已經食得啦嘛。咁而家有一個咧，就再野味啲嘅，就係你擺咗個餡落去之後咧，鋪一塊芝士，即係正方形嗰啲芝士咧喺面，冚翻埋個蓋，跟住擺落個氣炸鍋嗰度炸一炸佢，焗一焗佢，咁咧就會有埋呢個即係熱溶芝士喺面個效果啦。 呢個幾得意喎！不過我就想改過個名咯。 咁你改你改 富貴盒啊嗰啲咯，富貴盒啊，你知我哋呢啲 黃金屋好唔好叫佢做？ 係類似啲財金呢啲，一聽到棺材，正所謂我諗親每一句關於棺材嘅都唔係一句老禮嘅嘢啊，包括。唔见棺材， 唔 流 眼 泪啊！咁样系嘛？ 系啊，咁啊改个名啦，我哋系 富贵盒啊， 富贵盒啦，系黄金 屋啊， 咁样啦， 系啊， 系因为我发现咧，最近都有几多听众问我有关于即系气炸锅有冇啲咁嘅整法，即系譬如焗蛋糕可唔可以放入个气炸锅嗰度啊？咁呢一个嘅黄金盒啦，黄金屋咧就可以摆落个气炸锅嗰度炸一炸佢，即系炸佢嗰个厚多士啦。咁啊，最后你铺埋即系摆咗啲馅，摆埋个芝士上去之后，又可以摆落气炸锅嗰度。炸一炸佢，咁咧就好香口，亦都好饱肚。 口感应该唔错嘅，外脆内软嘅吓。 系改个名啫。 分享呢个黄金盒或者黄金屋。 崔杰彤，如果用一味餸菜形容晨光第一线，有乜嘢选择啊？ 我会揀代表包罗万有嘅盘菜，因为我哋五个主持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当我哋融合埋一齐嘅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起到神奇嘅化学作用。最紧要系盘菜同晨光一样，都俾到人一种暖粒粒嘅感觉啊嘛！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的享乐时代。 估唔到啊 ！O 系未听过 棺材板系咯， 真系估唔到啊！ 佢就成日去台湾，又话食呢啲，又话食嗰啲咁样，估佢唔到真系。 我食啲元早啲嘅嗰啲姜母鸭啊，嗰啲咯，芋圆嗰啲咯，就比较系咪多啲人 啊？嗰啲都系 咁样咯， 都正 系啊！喂，讲开野味啊，今日我享乐时代啊！食啲野味嘢，而且都幾 happy 啦。嗱，話説係咁嘅，上個禮拜我見到阿鐘哥咧就喺灣仔一帶活躍開啦，跟住又食咗個 菠蘿包、 菠蘿油啊，又飲咗杯奶茶咁樣啦。咁啊話啊，真係即係時間有餘，白區過隙啊，夠時一杯奶茶就唔知幾多錢。依家我食個菠蘿油，再加杯油。四十几五万蚊啊，咁样系嘛？ 都唔紧要啊， 系乜嘢？系咪啊？你发挥下先。我唔好食啊，直情系唔好食啊。菠萝油好难唔好食噶，点样唔好食法啊？ 咁啊，真系要试下啦。即系咁都唔好食，你都话咁难整得唔好食，就系唔好食。 实的的嘅， 系 咪 啊？松泡泡啊，冇质感啊。 哦，咁啊，点解无端讲呢一个咧？话说就系咁嘅，我知道啊，钟哥即系喺。灣仔做開嘢，你又唔揾我食飯，我依家成日喺灣仔噶嘛，咁啊可以推介一間茶餐廳俾你。咁咧有一間幾好食嘅，不過咧就好 heavy， 真係超級 heavy。嗱，譬如你咧去到呢一個茶餐廳入邊啦，你覺得譬如一個午餐啦 ，A B C D 啦，最肥啊，或者卡路里最高，你會叫碟炒乜嘢，你就會覺得哇，即係食完之後咧，自己都感覺上係啦，好罪惡啊！ 如果 係 茶餐廳咧，我覺得最肥膩啊，或者叫最卡路里最高，應該係焗飯啊。 我就覺得係乾炒牛河喎。 嗰啲啊，我以為嗰啲咩豬扒飯嗰啲，咪一定係重磅嘢嚟嘅咯。 但係好似冇咁油喎、感覺。 嗱，咁如果你話乾炒牛河，咁本身河粉已經係多油嘅，真 係。 係 啊 係 啊， 本身佢製作過程已經係 好多油啊，係啊。 系啦，咁究竟系乜嘢？ 正确答案系咩？ 正确答案系干炒牛河。点样可以令一碟咧干炒牛河咧再 heavy 一啲啊？ 再 heavy 一啲 芝士咯， 加底咯，加底咯， 再盖一层芝士，再加底咁样啊？ 唔系，冇芝士，系瑞士汁。 哦， 瑞士汁干炒牛河瑞士汁。 哇！咁點樣令到一碟瑞士汁乾炒牛河再 heavy？ 哇！弊家伙，一講到呢個名字，我已經流口水。 係， 系我都 肚饿啊！即刻 瑞士汁和牛河， 唔系，并不是，系瑞士汁扮呢个干炒牛河，用咩扮呢？就系用猪嚟扮牛，咩猪呢？猪颈肉。 哦， 系瑞士汁 猪颈肉， 猪颈肉 干炒牛河，干炒河， 系啊，哇 哇，呢、這个 完 咧，呢个谂头几好、啊， 呢、這个系超级肥肥嘅作品啊！咁当然我系有食啊，亦、都咧系食到哇舐舐你咁样啦，系真系好好食嘅。当一几样咁邪恶元素或者自肥元素咧嘅嘢加埋一齐咧、简直咧啊，绕梁三日啦！ 你唔系话减肥嘅咩？ 唔系，我嗰一日咧太大压力啦，太大压力啦。嗰、那个压力系源自咧个确诊数字咧有100宗以上嘅时候咧、我觉得咧会唔会以后连呢啲都冇得食？ 咁又唔会嘅，乐观少少啦。 人生得意须尽欢 啊！ 莫使 炒河空 对月咁 样 啊！ 突然间唔记得咗，淫唔到落去，淫唔到屎落去咁样。咁所以哇，即系发现咧，湾仔咧，即系确系一笪好嘅地方。不过我话分两头，嗰碟嘢几贵噶，成七啊几蚊一碟嘅。 几大碟先？ 正常份啊，正常份， 唔会太。兩個人嘅份量咁啊，覺得 O K 啊，俾卅幾蚊個人啫。 一個人嘅份量，不過正常你一定會覺得飽肚嘅，因為佢用咗豬頸肉同埋油淋淋咧，其實你食到臨尾嗰兩餐啖，你已經諗住即係有一種滯嘅感覺。不過係真係好食嘅。 咁你覺得佢用呢一個瑞士汁同你之前食開本身嘅可能係豉油嗰啲咁炒法咧、出嚟個效果有咩唔同先？ 哦，再甜啲咯，再甜啲，因為瑞士汁就再甜香啲啊，同埋咧。瑞士汁咧，可能炒嘅时候咧，更加容易窿啊，所以咧佢每条河粉咧，其实咧个边咧系有少窿嘅，咁啊再香口一啲咯。呢、這个就系将成个干炒牛河升华咗，冇计，因为你用老抽、用生抽，用生抽未必做得到个效果。就系咁啦。咁啊，系咪有兴趣同我哋一齐去湾仔食下呢个炒河？ 可以啊，可以啊， 呢、這个可以，呢、這个可以谂啊，因为我本身对干炒牛河咧都已经几有兴趣嘅、本身已经系， 梗啦，你都唔使咩嘅，佢都冇节制去食嘅，我干炒牛河食咯，咁我哋会计住数噶嘛，即系阿 O 系谂到世界末日嘅时候，佢先奖励自己食一碟噶嘛， 我已经放弃治疗啦嘛，呢一样已 经系啊，唔系，但系琴日个确诊数字回翻咧，我即刻觉得好罪过啊，原来个世界唔需要咁悲观嘅， 继续运转。 是都是希望下年先再食啦，或者以后都唔再食啦咁样。根据我嗰个逻辑推演就系话，哇，确诊三位数字先食啲 heavy 嘢，跟之后冇得食嘅话，希望即系就疫情快啲过去啦， 系啦， 唔使担心，放宽翻啦， 系嘅，开心最紧要。喂，咁我问多句啦，你嗰个牛河咧？是肥河粉啦，定系幼河粉咧？我觉得呢个都好咩噶，系啊。 是幼河粉嚟嘅，呢、這个我都几估唔到佢会用咗幼河粉去做咯，以为系用翻只最传统，即系大家食过大排档嗰种嘅炒河咧，都系用啲粗少少嘅河粉，但系佢仲用幼嘅版本，可能真系惊你太流啦。其实即系你两样嘢都油淋淋加埋一齐，哇！猪颈肉其实讲真啦，成年人。你食三四塊咧，其實都漏到不得之了咧。所以原先咧，我咧係叫咗杯熱奶茶嘅、但係諗兩諗咧，我都係覺得哇唔掂喎！即係如果再飲奶茶，咪成個人好似食咗十啖豬油。 熱檸水沖一沖翻乾淨， 都係要翻啲檸水檸茶咁樣唔落糖咁樣澀澀地啊，希望可以舒緩到嗰、那個叫做油膩同埋嗰滯嘅感覺。 咁啊，崔傑同你中意粗身嘅河粉還是幼嗰啲嘅？ 我中意粗嘅，但係咧唔知點解出街食親瑞士汁炒咧 就係、 是、油。多数瑞士汁都是炒幼的、我呢个我又上网找一下点解先，唔知系咪真的容易用咧？好啦，唔该晒，我肚饿啦，俾你讲到真系呢啲时间，不过都差不多了我哋节目时间，我哋都可以去享受翻个早餐啦。不过唔食牛河咁 heavy 啦。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咧65%嘅，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0度噶。 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几多点，记得多啲留喺屋企。